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，他刚五十岁的时候就病死了，太子李治即位，就是唐高宗。唐高宗本是乐天十四岁的时候，因为生得貌美，被唐太宗召进宫里，封为才人，赐名武。结果几个内侍骑上去都被摔了下来。 看来够骑他。 是陛下，我能骑。 哦，那好，你就试试吧。东西， 铁鞭铁锤和匕首。 哦，阿武啊，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？办法呀，看来宫里只有你能驾驭我这匹狮子鬃了啊。不过那三样东西， 曾经是父亲的妃子纳为自己的妃子，封为昭仪。而武昭仪的眼睛却低沉，纷纷上书请改立皇后。高宗就把自己的舅舅长孙无忌，太宗， 有件事朕要和你们商量。自古以来，帝王绝后是最大的罪过，王皇后没有事。 陛下，老臣褚遂良以为此事万万不可。 王皇后出生子，而武昭仪生了儿子，我想改立昭仪为后，你们认为如何呀？ 陛下，陛下，老臣褚遂良以为此事万万不可。 王皇后出老主吗？ 陛下，臣以为断不可行啊。 好了，今天不谈了，你们下去再想。 真想改立皇后，臣以为可以在天下名门家族中选个好的，何必非立那谁人不晓。陛下，这样做将来后人会怎么看待陛下呀？ 褚遂良， 臣决计不再为官。 大胆，来人。 是， 把褚遂良赶出宫去。 是，好， 还不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杀了。 妩媚，这个陛下， 萧淑妃赶走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。因为高宗患有头疼病，朝廷大事，别看武则天心狠手毒，可管起国事来比高宗强多了。后来他被封为 上下宫内宫外禁止一切追求豪华的行为，另外像对外用兵征调民工的事儿，也应该尽量减少才是。 对，是应该这样。还有吗？ 我这小可因为出身贫寒就不收。 对， 像我父亲就是一个。新修的姓氏录不按门第，有功的五品以上的都收了进来。我知道有些大族不满意，可我呢就要这样做。 公元683年，唐高宗病死，武则天以太后名义临朝，大封武氏家族，这就引起了忠于皇室的人激烈反抗。名将徐茂公的孙子徐敬， 谁家之殿下，都是一派胡言。不过嘛，这文章写的不错。 骆宾王的文人所写。 骆宾王 是 他的诗不是写得很有名吗？我下台，你理应助我评判才是。此事我心已定， 平叛大军马上出发，我就不信一个徐敬业会掀起多大的风浪。 事后武则天才听说， 国事没有什么对不住天下人的，你们要放明白些才好。朕服是谁给你们的？是朕。天下太平无事是谁治理的？也是朕。怎么样，对朕不利，朕就杀了他们。你们这些人如果 听不懂 不敢就好，今后要谨慎小心为朕办事。 展才华的，有一天他把狄仁杰找了来。 老臣狄仁杰拜见陛下。 国老快起来。国老这么大年纪了，每次好，朕这就下令调张柬之来京。 是。 但是李氏唐朝的营，他重用的张柬之等大臣趁机发动政变，迫使他传位太子，自己改称。 被我赶杀的他们的亲属就都赦免了吧。 是。 武则天有着许多残酷行为，但是作为初唐到盛唐的过渡人物，她保持和发展 不会反。难道是我看错了人了？ 这个安禄山呐，陛下待他那么好，犹如父子一般，他不该反啊。 唉，当年我看他杀敌有功， 作为的励精图治，创造了盛唐时期的开元之治。可到了后期，山就是一例。但是尽管当权者腐败无能，安禄山的叛乱还犒赏物资。燕杲卿准备了酒肉宴席、歌女乐工，毕钦凑猜拳行令，好不开心。很快一个个都醉醺醺的东倒西歪了。兵的意志，在河南也有这样一位硬汉，叫张巡。张巡本来投降了叛军，带兵离开了县城，他就趁机收复了雍丘作为基地。原来城壶上有木栅，高度增加了，工程十分艰难。张巡率将士们乱箭齐发，打退了一次次的进攻。箭射完了，就把点着的火把扔下去。 你们六个人到前边来。 大人， 何事啊？ 你们昨日 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 不行，不敢走。 由郭子仪、李光弼率领的唐朝官军乘机向东，插入叛军后方，收复了许多失地。在衡阳以东的嘉山，和史思明的叛军展开了一场决战。 郭珊珊、陈强、童凡、许正廷、张连仲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。 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